粗心的小猪。今天是小猪的生日，一大早小猪就忙着给好朋友打电话。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只说了：小兔，今天我过生日，请来我家吃晚饭。小熊，今天我过生日，请你来吃晚饭。小松鼠，今天我过生日，请你来吃晚饭。打完电话，小猪忙着准备小兔子爱吃的胡萝卜，还有蘑菇，小熊爱吃的鱼干，还有蜂蜜，小松鼠爱吃的松子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大蛋糕。眼看天快黑了，好朋友一个也没有来。这时小猪才想起来，哎呀，我打电话时忘记说自己是谁了。小猪很难过，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使得好朋友都来不了了。忽然外面响起了敲门的声音，咚咚咚，哇，好朋友们一起来了，还带来了好多的礼物。小猪又高兴又疑惑，咦，我在电话里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怎么知道是我呢？好朋友们笑眯眯地说，哦，我们想了想，这么粗心，肯定是小猪啦。小猪不好意思地笑了。